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鳗鱼图书授权的精品古风多人有声剧《嫁姐》，作者明鸾，领衔主播云鹤追、锦鲤、邓佑熙。第十六回，却说谢之方大怒之下打死了李嬷嬷，董姨娘虽碍于形势不好说什么，背地里却将姐弟二人恨到了骨子里去。谢之真借着清凉宴上人不够使的由头，奏请了谢涛，打算采买些丫头小厮进府。谢涛对养女有愧，自是有求必应。于是谢之方亲自坐镇，找了敦厚老实些的人牙子过来，连续相看了好几日人选，挑剔到令人发指。丫头年纪太大的待不长久，年纪小的又嫌不够懂事，太漂亮的容易不安分，蠢笨的又看着来气，小厮也要灵巧机变又为人忠厚的，面相又要讨喜，一大堆要求砸下来，为难的人牙子叫苦不迭。到最后还是谢之真出面干预，亲自挑选了10个10岁左右年纪的女孩，8个8岁左右的男孩，这才了结此事。既是姐姐挑的，谢之方也不嫌这个太俊那个太愚钝了，皮猴似的粘在谢之真身上，胡搅蛮缠道， 还是姐姐的眼光好，帮人帮到底，不如姐姐给我这两个小厮起个名。 谢之真笑着点了点他的额头，也不推辞，沉吟片刻道， 依我的意思，你院里的小蓝小绿名字实在太不像话了，不如一起改了吧，小蓝改叫平福，小绿就改叫双喜，这两个就叫安寿与安禄，你觉得如何？ 字字句句皆是平安喜乐的祈愿。换作前世，谢之方10有89会觉得庸俗世故，可是这会儿却感慨万千。他点了点头，小蓝小绿两个立刻乖觉地跪下磕头， 谢大小姐赐名， 谢大小姐赐名。 改名叫平福的小蓝随主颇有几分跳脱习气，笑嘻嘻的道， 说句讨打的话，少爷给小的起的这个名儿，不知道叫人嚼过多少回舌根子，都说像大小姐廊下养的那只学嘴八哥的名儿，小的气不过，告诉他们说少爷用的是春来江水绿如蓝的典故，反被他们一通嘲讽，背地里思虑过好些回，如今蒙大小姐的赏，再不必受那些嫌弃了。 谢之方笑着骂他， 早你怎么不说啊，啊这时候过来编排我在姐姐面前卖乖， 脸上却无分毫不悦。谢之真掩面而笑，众丫鬟也是笑作一团。借着采买下人的时机，谢之真和弟弟将府中众人挨个斟酌了一遍，把那些年岁大的不听使唤的丫鬟们打发了，签了卖身契的交于人牙子发卖，有活气的补了些月例银子令其自行归家。经常往返后院为董姨娘通风报信的小厮们也料理了几个，来了个彻底的大换血，将董姨娘完全架空了。董姨娘心中不忿，趁着谢涛过来探问的时机，娇滴滴地哭诉了几句，谢涛竟皱了眉头，低声斥道， 你也太过多疑了，真娘吃了那么大的亏，不但没有迁怒于你，对于你的病更是小心翼翼，无微不至的，每三日请一回平安脉的事暂且不说，就连你的一日三餐都是他让厨娘拟好菜单，亲自教育我过目了才安排下的，打发那两个丫头走的事我也知道，照我的意思，他们两个早该打发了，往日里背着你勾引我倒也还罢了，我请同僚来家议事，那个叫英柳的竟敢借着倒茶的功夫往别人身上蹭，留在家里，哼，迟早败坏家声。 董姨娘平白受了这顿气，恨得咬牙切齿，偏偏还要强颜欢笑跟谢涛赔不是，他被剪去了双翼，无计可施下竟然请了擅作巫蛊诅咒之事的师婆，用布扎了两个小人，写上姐弟俩的生辰八字， 每天夜里用银针扎上几百遍方能入眠。往歌院里分派下人的时候，谢志芳暗做手脚，给董姨娘的兰香院里多派了个粗使下人。那名下人生得五大三粗，孔武有力，长相说不上出色，却也是浓眉大眼，鼻梁高挺，十分的周正。董姨娘闲得发慌，走到院里散步的时候，恰看到男人光裸着上半身，露出浑身黑红发亮的腱子肉，肩上挑了两担水迎面走来。他俏脸发红，连忙避让。那汉子吓得了不得，跪在地上磕头，连骂自己唐突不懂规矩，后背上亦是球结坚硬的肌肉，看得董姨娘呼吸发紧，心头直跳。尚在黄花闺女时，她自然仰慕谢涛这样学富五车、温文尔雅的白面书生，觉得能得他怜惜疼爱一回，死也值了。如愿嫁给谢涛为妾这些年，她才方知这等读书人多数中看不中用，有时明明兴致未尽，她还要强装出力不能支的柔弱模样，违心地夸赞谢涛，然后在男人如雷的鼾声中拥着冷亲入眠。因此见到这个和谢涛截然不同的强壮汉子，又老实又木讷，不像是会生事的人，旷了多日的董姨娘不免芳心摇曳。她这一孕自然是假孕，情急之下不得已而为之，钱帛动人心，她拿出了多年来所有积蓄，终于买通了李神医，帮她撒下这个弥天大谎。可是十月怀胎之后，那个该出生的孩子又该怎么交差呢？如今他已一败涂地，孩子无异于是反败为胜的关键因素。董姨娘自然不甘心用流产来搪塞谢涛，白白丧失大好机会。她本来想买一个时间对得上的婴儿，可见过那汉子之后，竟连着几日好梦不断，董姨娘忽然生出一股别样心思。借种生子又有何妨呢？念头一旦生出，便如同野草一般疯狂蔓延。先是董姨娘故意往院子里散心的次数多了，时间也越来越长，渐渐的她干脆设了把椅子，坐在树底下看男人劈柴挑水，笑盈盈的和他搭上两句话。庄稼汉子哪里见过这样的美娇娘，越发少言寡语，迫不得已说话的时候也面红耳赤，结结巴巴，背地里却又忍不住偷偷看他。董姨娘心痒难耐，有一日特意遗落了帕子，到了天晚时分才孤身一人去寻。那汉子正埋头干活，汗水顺着古铜色的脊背滑下，浸透了黑色的裤腰带，渗出一片湿渍。 刘元，你见过我的帕子不曾？ 董姨娘声音娇柔婉转，犹如空谷黄莺。那个叫刘元的汉子痴痴看了他半晌，方才回过神来，手忙脚乱地从裤子口袋里摸出一方月白色的方帕，诚惶诚恐地递上来。还没触到董姨娘的手，他忽然像被虫蛰了似的往回缩，结巴道： 姨娘，这帕子沾了我的汗，已是脏了，我洗了再还你。 董姨娘闻言娇笑一声，纤纤手指便从男人面前收了回来。 呆子。 她袅袅婷婷地走出几步，回头见刘元像只呆头鹅，一动不动地依然杵在那里，便压低了声音道： 快回去洗洗，三更时分过来寻我。 至于洗的是帕子还是别的什么，那就只有老天爷知道了。听众朋友们，本集播讲完毕，感谢您的收听，点击订阅关注，精彩更新不容错过哦。